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阴谋与爱情》。《阴谋与爱情》的原剧作者是德国的席勒。席勒是18世纪德国的著名戏剧家和诗人，他与歌德齐名，为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席勒生活的时代，德国分裂为300多个小公国，封建势力割据，经济落后。席勒创作的题材范围主要是反封建和要求德国统一，代表剧作有《强盗》《阴谋与爱情》《奥里昂姑娘》《华伦斯坦二部曲》和《威廉退尔》等。《阴谋与爱情》是他青年时代最成熟的作品，他揭露抨击封建暴君的统治，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阴谋与爱情》，改写刘静荣，朗诵吴俊全。 在德意志的一个小公国里，公国宰相费迪南的父亲瓦尔特权欲熏心，野心勃勃，他想利用儿子的婚事来操纵公爵，达到他暗中统治公国的目的。他想出种种阴谋诡计，软硬兼施，破坏儿子费迪南和平民少女路易斯的爱情。费迪南虽然在一个贵族家庭中长大，但他向往自由，藐视宫廷法规，真心实意地爱着路易斯，路易斯也同样地爱着他。这对年轻人的爱情成了公国里人们谈论的话题。路易斯的父亲米勒却为此事万分的焦急，他是一位乐师，为人正直，熟知人情世故，他常去宫廷演奏，对达官贵人们寻欢作乐的丑事十分清楚。他心想，宰相的公子看中一位穷乐师的女儿，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近来他常常的埋怨老伴儿说，对孩子管教不严都是你的罪过，总有一天我们家是要倒霉的。但米勒夫人对女儿的婚事却有另外的想法，她相信路易斯和费迪南真的情投意合，彼此相爱，如果这件事成功，女儿一生荣华富贵，自己的家门也能够增光。为这事儿，老两口不知闹了多少别扭。这天早晨，米勒和老伴儿又为这件事吵起来了。米勒粗声粗气地说，我立即就去求见宰相大老爷，对他说，我的女儿够不上做您公子的太太，可是做他的姘头，我的女儿又太宝贵了，事情就此结束。米勒太太一面喝着咖啡，一面瞧着丈夫说，你去看看费迪南给女儿的书信和首饰，人家是真心实意，你呀休得鲁莽。正当老两口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门外走进了一个身材消瘦、穿着黑色衣裳的人，他就是宰相的秘书乌尔姆。此人虽然出身平民， 但善用宫廷权术，见风使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宰相的智囊。老百姓恨他，但也怕他三分。乌尔姆是米勒家里的常客，因为他也爱着路易斯。他心想，凭着他的差事和一份牢靠的薪俸，路易斯还能不跟着他？米勒也没有理由不把女儿许给他。岂料米勒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他深知乌尔姆在宫廷扮演的角色，这个舞文弄墨的政客文痞怎么配做他的女婿呢？乌尔姆这次登门和往常一样遭到米勒的一番讥笑，乌尔姆心里窝着一把火，离开了米勒的家。他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费迪南是他争夺路易斯的对手。论地位和人品，他又怎么能和费迪南相比呢？乌尔姆暗自思量，一定要想方设法从路易斯的心里把费迪南挤出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乌尔姆来到了宰相的大厅，他向宰相叙述着费迪南和路易斯相爱的情景。宰相对此事早有所闻，再经乌尔姆添油加醋的描绘，顿时火冒三丈。宰相对乌尔姆说，我知道你想排除你的情敌，现在你很幸运，一个好的机会来了，公爵决定起位正式的公爵夫人，公爵原先的情妇米尔佛特夫人要装作表面离开的样子，我已经决定让费迪南今天就去向米尔佛特夫人求婚，免得别人捷足先登。乌尔姆听到宰相这番话，两只眼睛都发亮了。宰相立即吩咐宫廷侍卫长卡尔伯向全城宣布费迪南向米尔佛特夫人求婚的消息。宰相的真正用意是要利用费迪南和米尔佛特夫人的结合来拴住公爵的鼻子，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野心使他将儿子的幸福抛在了九霄云外。就在这个时候，费迪南跳过米勒屋外的篱笆，急冲冲地来与路易斯相会。路易斯刚刚做完了晨祷，从教堂回到家里。他看见费迪南走过来，心里一阵的紧张。他一面喊着费迪南的名字，三步并作两步投入了费迪南的怀抱，喃喃地说，你来了，一切都好了。费迪南抚摸着他的肩臂和头发，亲热地说，我还是像昨天那样爱你，你的心还是那样爱我吗？路易斯说，费迪南，一个平民的姑娘和宰相的公子相爱，显得多么的不相称呢。费迪南说，你哪来的这种想法，我全然不理会这些，我爱的就是我的路易斯。两个人亲热地拥抱着，沉默片刻，路易斯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害怕你的父亲，我感觉他好像高悬在你我头上的一把利剑，要拆散我们。费迪南十分自信地说，即使我们面前有高山大海，我也要跨越过去，天书上写着，这个女子配这个男子，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话虽如此，路易斯的疑虑并没有打消，他总感觉到他的面前是一个漆黑的深渊，两人的心头遮着一层愁云，泱泱分别。费迪南被迫服从父亲的旨意，愤愤不平地来到装饰得十分华丽的米尔佛特夫人的厅堂。在两人见面之前， 公爵派遣一位老仆人给米尔福特夫人送了一盒珠宝作为新婚礼物。这盒价值连城的珠宝是用公国7000名壮丁换来的。那时公国统治者每年都向英国出卖男性青年来维持宫廷的奢侈腐化的生活。这些青年被运往美洲镇压北美独立运动。老仆人的血泪控诉使米尔福特夫人深为震动，现在她才知道她平日从公爵那儿领受的每一份恩惠都沾满着百姓的血和泪，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再也不能过下去了。她要抓住费迪南向他求婚的这个机会，挣脱公爵的控制，结束那种人人咒骂的情妇生活。可是米尔福特夫人万万没有料到，站在她面前的费迪南却是如此的傲慢无礼。她请他就坐，他拒绝，他把手伸给他，他板着脸孔不予理睬。在费迪南的眼里，米尔福特夫人是一个十分下流的女人，他哪里配得上和她结婚呢？费迪南话里话外故意令他难堪，米尔福特夫人忍受不了费迪南的冷嘲和责骂，激动地诉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他原是英格兰一位公爵的后裔，在一场宫廷争斗中，父亲被斩首示众，母亲在同一天身亡，那时他只有14岁。跟着保姆逃难到了德国的汉堡，过了6个年头的凄凉日子。后来被这里的公爵发现，把他带到了这个公国来，过着一人宠万人骂的屈辱生活。他哽咽着，热泪涌出了眼眶。费迪南惊呆了，米尔福特夫人不幸的遭遇唤起了他的同情和怜悯，他请求原谅他刚才的无礼。米尔福特夫人正等待着费迪南向他伸出求婚的双手和亲吻，但费迪南告诉他，他爱上了一位平民的姑娘路易斯。真是晴天霹雳，米尔福特夫人哪能忍受得了呢？他声音颤抖着说，我不能让公国的人耻笑我，你父亲已经向全城公布了你要和我结婚，要么你和我结合，要么就用3条人命来抵偿你父亲做的孽。说吧，他就跑了出去。宰相瓦尔特希望通过费迪南和米菲尔特夫人的婚事来控制公爵的计谋，失败了。费迪南对路易斯的爱恋更深了。但是米尔福特夫人争夺费迪南的努力并没有停息，很快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路易斯请来，劝说路易斯放弃对费迪南的爱情，这样路易斯可以得到许多贵重的首饰和珠宝，还可以成为他的侍女留在他的身旁。路易斯带着尊严的神情说，我藐视金钱和虚荣，既然费迪南不爱夫人，夫人就永远不可能把他的心夺走，爱情不是靠别人施舍得来的。路易斯的这番话深深地刺伤了米尔福特夫人的自尊心，在一个平民少女的面前，她的高贵地位和身份哪儿去了？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最后她在悔恨与恼怒中拿起鹅毛笔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说他再也不能蒙着自己的眼睛不看公国里苦难的百姓，希望公爵从一个英国贵族女子身上学会怎样爱护哭泣着的国土和臣民。 他把信交给了宫廷侍卫长卡尔伯，并对他的仆人们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们了，步行到意大利去，靠我的双手做工度日。他流着泪把一些家私财物分给了仆人们，并和他们一一的亲吻告别。再说宰相依仗权势，带着一帮随从和法警冲进了米勒的家里，要把路易斯捆绑去广场耻辱柱示众，硬说路易斯是个妓女，把费迪南给勾引坏了。米勒气得直打哆嗦，他指着宰相的鼻子说，娼妓买卖我是不做的，宫廷里有的是现成的，对您这样不讲理的人，我要把您撵出我的屋子去。宰相高声命令法警把路易斯抓起来。费迪南见势不妙，挺身护着路易斯，大声地喝道，谁敢再靠近一步，我就要他的命。宰相看法警不敢上前，便亲自动手去拉路易斯。费迪南气疯了，愤怒地喊着，爸爸，你把我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你们把他抓走吧，我立即向全城讲述宰相发家的历史。宰相像被一声巨雷击中一般，赶忙叫法警把路易斯给放了。在宰相的大厅里，瓦尔特和乌尔姆商量着新的对策。乌尔姆说，大人，您不能光来硬的，要是费迪南真的把您暗害前任宰相的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城风雨，您的地位可就保不住了。宰相说，这坏小子急了，什么事他都能干出来。乌尔姆献计说，大人要当机立断，以冒犯殿下的宠臣为理由，把米勒夫妻抓起来，关进监牢里。宰相没有明白乌尔姆的用意，便问道，这能把费迪南和路易斯分开吗？乌尔姆说，把老两口关进了监牢，然后我就去找路易斯，告诉他冒犯殿下的宠臣是死罪，要他答应一个条件才能把他的父母给放出来。宰相连忙问道，什么条件？乌尔姆说，要他给宫廷侍卫长写一封假情书，并且发誓保守秘密。宰相连连称赞说，哦，太妙了，真是太妙了。乌尔姆的攻心战术果然奏效，他威逼路易斯拿到了假情书，交给侍卫长卡尔伯。卡尔伯是个阿谀献媚、搬弄是非的家伙，他依照乌尔姆的吩咐，在公爵检阅卫队的时候，故意把那封假情书丢失在地上，被站在他身旁的费迪南拾着。费迪南看了路易斯亲笔写的这封情书，信以为真，立刻怒火中烧，像一口咆哮的雄狮，揪住卡尔伯的衣领，骂他是个卑鄙无耻之徒，要和他决斗，吓得卡尔伯魂不附体，跪地求饶。受骗上当的费迪南痛苦地来到父亲面前，请求父亲宽恕他过去的幼稚和忘恩负义，说父亲才是真正关心他的幸福的人。黄昏时分，米勒从监牢里出来了，他迈着疲倦无力的双腿， 走进冷冷清清的家门。躲在黑暗角落里的路易斯看见神情沮丧的父亲，顿时热泪盈眶。他拥抱着父亲说：爸爸，我的爱情的火光熄灭了。我知道我对费迪南的爱是非分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得到他，只有当人的那层可恶的身份外壳被打破的时候，人和人才能心对心的相爱。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米勒老泪纵横地说：好女儿，把她忘记了吧，我们清白人家自有我们的快乐。路易斯说：爸爸，我感到很骄傲，面对为非作歹的大人物，我们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叹了一口气，十分动感情地说：我要退出这个吃人的社会，我在这里活得不舒服啊。他的眼睛放射出异样的光芒。米勒哀求地说：我的好女儿，你可千万不能想到绝路上去啊。我带你离开这里，我要把你含冤受屈的故事谱写成歌谣，沿门卖唱过日子。说罢，妇女抱头痛哭。正在这个时候，费迪南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费迪南阴沉着脸，狠狠地把那封信扔给了路易斯。路易斯看见信，立时脸色苍白，晕倒了过去。米勒不知内情，茫然不知所措。等路易斯醒了过来，费迪南凶狠地逼问着说：这信是不是你写的？路易斯想起乌尔姆要他保守秘密的誓言，只好忍住悲痛，冷冷地说：是我写的。费迪南希望路易斯说的不是真心话，反复地追问，但路易斯一口咬定就是他自愿写的。这时费迪南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死，只有让你死才解我心中的恨。他对路易斯说：你能给我做一杯柠檬水吗？路易斯默默地点了点头，走进厨房里去。费迪南对米勒说：为了你生养了一个好女儿，她和我共享过三个月美好的时光，我应当报答你。他往桌子上扔过去一个钱袋，米勒拿起钱袋沉甸甸的往外一倒，黄澄澄的金子流了出来。米勒说：这是金子啊，先生，您是不是叫魔鬼来引诱我？费迪南让米勒收下钱袋，并且打发他去给宰相送一封信。路易斯端着一杯柠檬水进来，把它放在桌子上，趁路易斯掌灯把米勒送出门口的时候，费迪南迅速地把身上带着的毒药放进柠檬水里，嘴里嘟囔着说：你的时候到了。路易斯回到屋里，两人相对无言，死一般的沉寂。过了片刻，路易斯说：费迪南，您真是不幸啊。费迪南咬牙切齿地说：谁说我不幸？ 你这个没有心肠、不知道羞耻的女人。费迪南端起柠檬水喝了一口，然后用命令的口气对路易斯说：你尝一口。路易斯接过柠檬水喝了一口，费迪南浑身战栗，脸色铁青，他严肃地问道：路易斯，你真的爱四位长卡尔伯吗？路易斯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说了。这时毒药开始在他身上发作，他感到浑身难受，喘不过气来。他突然尖声地叫喊着：毒药，毒药，我的上帝呀！费迪南似乎变得很冷静地说：你不要叫喊，你不会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一道走。路易斯的双手抽搐着，舌头渐渐地变得僵硬，断断续续地说：费迪南，死神解除了誓言，现在我可以开口说话了。这封信是你父亲口授，乌尔玛强迫我写的。费迪南异常震惊，目瞪口呆，悲愤地喊着：一个谋杀儿子的元凶，上帝不会饶恕他的。这时宰相带着乌尔木和随从赶到了，米勒也跟着进来。费迪南歇斯底里地诅咒着，把杯子扔到了父亲的脚前。看吧，凶手，这就是你的良心和愿望。米勒哭喊着跪倒在咽了气的女儿身旁，他把那个钱袋扔到躺在地上痛苦挣扎着的费迪南的身边，说道：毒药犯，把你这个作孽的金子拿回去吧。费迪南慢慢地把手伸向路易斯，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说：路易斯，我来了，等着我。宫廷权贵的阴谋就这样毁灭了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和生命。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德国十八世纪著名戏剧家和诗人席勒的巨作《阴谋与爱情》。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窦娥冤》，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之一，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剧作家。他主要活动于元代的京城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一共写了60多个剧本，保存下来的有18个。这些剧作大多以妇女为主人公，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妇女形象，揭示出元代封建贵族统治下人民的痛苦、愤怒和抗争，被誉为女性的画廊和愤怒的艺术。窦娥冤是一部享誉中外的社会悲剧，它通过一件冤案生动地刻画了窦娥的悲剧性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窦娥冤》，改写吕小平，演播牟云。 古时候，楚州城里住着个穷秀才，名叫窦天章，带着个7岁的女儿，名叫瑞云。这窦天章原是长安人，自幼读书，保有学问，怎奈时运不佳，功名未遂。女儿3岁的时候，妻子不幸又病亡了，父女俩一贫如洗，流落到楚州居住。楚州城里住着个寡妇，人称蔡婆婆，她身边只有个7、8岁的男孩。这蔡家有些钱财，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着放债收利息过日子。窦天章在楚州无亲无故，教书又失业了，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向蔡婆婆借了20两银子的高利贷。眼看一年借期已过，连本加利应还40两，他哪来钱还债呢？蔡婆婆每次来讨债，看见窦秀才的女儿瑞云长得聪明伶俐、俊秀可爱，心中喜欢，就向窦秀才提出将瑞云给自己做儿媳妇，抵了40两银子的债，另外再送些银两。窦天章心里明白，这哪里是做儿媳妇，分明是卖给他。可是眼看无钱还债，也无法度日，这年又正好到了科举试期，他很想进京赶考，苦无盘缠，只好狠狠心，一咬牙，将7岁的女儿瑞云送到蔡家做童养媳。蔡婆婆又给她一些盘缠，蔡秀才就忍痛丢下女儿赴京应考去了。瑞云到蔡家不久，蔡家就从楚州搬到临近的山阳县去了。蔡婆婆将瑞云改名窦娥，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窦娥17岁时，蔡婆婆就让儿子和窦娥成了亲。这窦娥也真命苦，结婚不到2年，丈夫竟一病身亡。从此，婆媳俩人一对寡妇，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山阳县城有个赛卢医，开着个中药铺，也行医看病。头一年，赛卢医找蔡婆婆借了10两银子，一年到期，本利该还20两。 蔡婆婆到药铺索债，她没银归还，穷极生邪，竟将蔡婆婆骗到荒郊野外，企图用绳子勒死她。正巧碰到张老儿、张驴儿父子俩路过，赛卢一吓得慌了手脚，赶忙丢下绳子逃走了。蔡婆婆缓过气来，对这两个救命恩人感谢不已，同时诉说着赛卢一借债不还、赖债害命的经过，连家中只有个年轻的儿媳妇、婆媳俩相依度日都说了。谁知张驴儿是个泼皮无赖，连忙对张老儿说：“爹，他家还有个儿媳妇嘞，咱们救了他性命，他少不了要谢咱们，不如你要这婆婆，我要他儿媳妇。”蔡婆婆听见了，急忙说：“你说的是什么话？还是等我回家多给些钱财相谢吧。”张驴儿一听，立即横眉瞪眼，凶相毕露地说：“你想拿几个钱哄咱们？没那么便宜。那家伙的麻绳还在，我还是勒死你算了。”说着就撸袖子拿麻绳要往蔡婆婆脖子上套。蔡婆婆吓坏了，边躲闪边央求说：“哦，小哥哥别动手，让我慢慢寻思。”张驴儿岂肯答应，将麻绳套到蔡婆婆的脖子上，做出要使劲勒的架势。蔡婆婆心想：“我不依他，他又要勒死我。”只好说：“爸爸爸，你爷俩随我到家中去吧。再说窦娥一人在家等着外出的婆婆，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窦娥不禁双眉紧锁，心绪悠悠。又想到婆婆年纪大了，自己要好生照顾，今生做好事，修个好的来世。可怜年轻轻的窦娥，只好寄希望于来世了。”正在这时，婆婆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把外出讨债的遭遇说了一遍，提起张驴儿父子救命以后要求进门双招亲。窦娥听了又急又气，嚷道：“婆婆，你要招女婿自己去招，我是不要的。”蔡婆婆说：“嗨，哪里是我要招女婿，怎奈他爷俩硬逼着，若不顺衣，依旧要用麻绳勒死我。我一慌就答应了，如今他爷俩都在门口等候，事已至此，有啥办法呢？”婆媳俩正在争吵，那张驴儿在门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嘴里哼着流里流气的小调，拉着张老儿兴冲冲闯进来。这泼皮无赖一见窦娥年轻俊秀，就动手动脚拉拉扯扯。窦娥气得满脸通红，使劲儿将张驴儿推了个跟斗。蔡婆婆连忙向张老儿赔不是说：“哦，我这儿媳妇气性最不好惹的，她既然不肯招你儿子，叫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凭着好酒好饭养着你爷俩，等儿媳妇回心转意，那时再商量吧。”张驴儿气恼地说：“这小妮子好厉害的脾气，老子今生今世不搞到手，也不算男子汉了。”从这以后，张家父子在蔡家住了下来。蔡婆婆又愁又怕，病倒在床上。张驴儿见窦娥百般不肯顺意， 想出一条毒计，饕餮毒药先药死那老婆子，剩下这小妮子孤身一人，连人带财敢不听我摆布。张驴儿打定主意，来到一家中药铺买毒药。说也凑巧，正是那赛卢伊开的。他用讹诈手段让赛卢伊给配了一帖毒药带回蔡家，正好蔡婆婆想吃羊肚汤，窦娥做好一碗送来，张驴儿指使窦娥回厨房取盐醋，趁机掏出毒药搅在碗里就走开了。等窦娥取来盐醋让婆婆吃时，蔡婆婆忽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不想吃了，让给站在一旁一副馋相的张老儿喝了。不一会儿，这张老儿连喊几声难受，就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一命呜呼了。蔡婆婆见张老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吓得放声哭起来。张驴儿从隔壁房间赶来一看，毒死的竟是自己亲爹，心中暗暗叫苦，但眼珠一转，又生一条毒计，冲着窦娥大声叫道：好啊，你把我老子要死了，咱们没完。窦娥说：我有什么药在哪里？都是你让我取盐醋时你自己倒在汤里的。张驴儿一听，跳着脚说：我的亲爹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要死的，这话有人信吗？说着又跑到大门口撒泼嚷叫起来：四邻八舍的听着，窦娥把我老子要死了。蔡婆婆慌忙向她求饶，张驴儿说：你叫窦娥依顺了我，我便饶了她。又对窦娥说：你是要官修还是要私修？窦娥心里没鬼，一点也不害怕，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又不曾要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山阳县归楚州管辖，楚州知州姓陶名务，是个又贪又昏的赃官。平时他办案只信奉两条，一条是凡是来打官司的，哪方给钱就是衣食父母，哪方就有理；另一条是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因此常用严刑逼人招供。张驴儿既是泼皮无赖，一到州衙门就用钱买通了上下门路。陶务得了张驴儿好处，不容窦娥分辨，就命手下衙役严刑拷问。一棍子下去，留下一道血痕，揭起一层皮肉。窦娥这样被打昏三次，用水喷醒三次，仍然咬紧牙关不肯去招。他反过来责问昏官：你说我要死张老儿，我这妇道人家从哪里弄来毒药？问完他仰首长叹道：天哪，怎么堂堂官府就像覆盆之下暗无天日啊。陶务没有料到窦娥这个年轻寡妇会这么倔强，看来就是打死也不会招认，就派人把蔡婆婆带上堂用刑。窦娥心地最善良，不忍心见年迈的婆婆被刑棍活活打死，连忙喊道：住手，你们不要打婆婆，我情愿招供。于是他被打入死囚牢里，等待来日处决。 很快到了处斩窦娥的日子。监斩官、刽子手还有一群衙役押着身着红囚服、反剪双手、背插斩镖的窦娥赶往刑场。窦娥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现在又带着几十斤重的枷锁，忍着钻心刺骨的疼痛和凌辱游街示众。他原以为官府惠民如镜、清如水，能秉公审案、为民做主，谁知这般昏庸贪官竟让善良无辜的好人横遭惨死，刁钻凶恶的坏人却逍遥法外。这天地人间哪里去找公道？想到这，满腔怒火就像火山爆发的岩浆直冲云霄而上，又如同冲破闸口的洪水排山倒海而来。他痛斥官府，这的确是衙门自古向南开，有理无钱的没有一个不冤枉。他对天地也迸发出一连串的斥骂和责问。天地呀，原来你们也这样欺软怕硬、顺水推舟。地呀，你不分好歹算什么地？天哪，你错看咸鱼白做了天。但是怨愤也好，斥责也好，天高不闻，地厚无言，官府更不理睬。窦娥只能两肋连连带枷行走，他被沉重的枷锁扭得东倒西歪，被围观的人群挤得前倒后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善良的窦娥忽然想到，要是路上遇见婆婆，老人家见了岂不伤心？于是恳求刽子手临死行好，与人方便，修辞路远，绕道后解。来到刑场，蔡婆婆从人堆中挤出来，哭喊着扑向窦娥。在这生离死别之际，窦娥抑制着极度悲痛，劝慰婆婆不要烦恼啼哭，要保重身体，然后泣不成声地说：“儿媳妇我遭了天大的冤枉，只愿婆婆念我从小服侍您这么多年，如今含冤屈死，身首分离，以后您有吃不了的汤饭给我送上一碗，烧不了的纸钱给我烧上几张。”蔡婆婆听到这里，早已哭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眼看处斩时刻快到，刽子手赶忙拖走蔡婆婆，打开窦娥身上的枷锁，让她跪下，准备开斩。临行之时，窦娥异常冷静地对监斩官说：“监斩大人，今有一事相求。我要一丈二尺白绸子挂在八尺高的旗杆上。要是我窦娥确实冤枉，刀过头落，这一腔热血都飞到白绸上，没有半点沾在地上。”监斩官听了答道：“这事儿就依你，有什么要紧？”接着就命人取来白绸挂在旗杆上。窦娥仰首望天，长叹道：“老天哪，窦娥冤枉啊！你若真的有灵， 我身死之后，降下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清白无辜的身体吧。 监斩官笑道：“现在三夫檐下，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照不来一片白雪，不可胡说。”窦娥又举起双手，对天大声呼喊道：“我窦娥无辜受戮，老天哪，你要是有眼，从今后就让楚州大旱三年。”监斩官大怒道：“打嘴，不许这等胡说。”窦娥又充满自信地向四周围观的人群大声说道：“这都是官吏们不秉公执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如今我要让雪飞白绸，六月飞雪，三年大旱，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千古奇冤。”窦娥发下三桩誓愿以后，刑场上陡然刮起阵阵狂风，天空中也阴云密布，晴朗的天空刹那间遮黑了。监斩官急忙宣布：“午时三刻一到，快快斩气报来。”刽子手慌忙挥起屠刀，刀锋落处，窦娥的一腔热血果真飞到白绸上，地面连一滴血迹都没有。六月炎下竟飘下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转眼间大地白茫茫一片，早将窦娥尸体遮盖。监斩官、刽子手也惊讶地嘟囔着：“真是怪事啊，这女子必有冤枉，且看三年大旱的话是不是灵验。”四周人群更是议论纷纷，愤愤不平。窦娥死后，楚州地面果然大旱三年，滴雨未降，草木枯焦，庄稼无收。楚州百姓更加相信窦娥确实含冤屈死，可是无处诉说。而楚州知州陶物却以清廉干练的美名升调别处做官去了。再说窦娥的父亲窦天章，16年前将7岁的女儿抵债给了蔡婆婆当童养媳，得些路费，进京赶考，一举得中，就留在京城当官。他曾几次派人到楚州寻找女儿，哪知蔡婆婆已经举家搬迁，街坊邻居都不知搬往何处。他因得不到这亲生女儿的信息，平日公务之余十分思念和愁闷，早已须发斑白。这窦天章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知道平民百姓的疾苦，因此为官清廉刚正，颇有政绩。这次朝廷授他为提刑肃政联防使的官职，派往两淮地区调查官吏好坏，视察刑狱，审查案卷。皇上还特赐给他事件金牌，查出贪官污吏，允许他先斩后奏。窦天章离开京城，来到淮南地区，听说楚州已经三年干旱，又听民间传说这是冤情所致，就先奔楚州城调来刑狱案卷连夜审阅。他从桌上一叠案卷中拿起最上面一件，就是窦娥毒死公公一案。他想，要死公公十恶不赦，我窦氏门中也有这种坏人，先不看吧。 顺手把这案卷放在下面，接着看第二件案卷。由于旅途劳累，不知不觉趴在桌上打起盹来。睡梦中，只见进来一个年轻女子，全身缟素，面容凄惨，进门就哭叫：“爹爹，女儿死得冤吗？”他赶紧起身迎上前去，忽然人影消失，不觉一跌，猛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窦天章以为自己思女心切，久思成梦，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拿起案卷再看，只见案上油灯忽闪忽闪，好像要灭，他赶忙用灯签拨明，再拿起上面案卷看时，依然是窦娥要死公公一案。接连几次都是如此，他不禁拍案自语：“怪事，莫不是有鬼？这桩案子一定有冤情。”原来，窦娥屈死三年，冤魂不散，来给父亲托梦，又把自己的案卷三番五次地放在父亲面前，以致引起他的注意和思考。这时，窦娥冤魂影影绰绰出现在窦天章面前，弯身下拜，先说明自己到蔡家以后已经改名窦娥，接着把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和含冤屈死的经过从头到尾细说一遍。窦天章听完，两眼流泪，连呼：“哎，我那屈死的女儿，你好苦啊！现在眼看东方发白，天快明亮，你且回去，待为父明日拘其人犯，审问何时明白，替你报仇雪冤。”第二天，窦天章传令将张驴儿、赛卢一、蔡婆婆一干人犯都押到公堂进行复审。起初，张驴儿仍然施展泼皮伎俩，胡搅蛮缠，拒不认罪。这时，窦娥的冤魂来到公堂，出现在张驴儿面前，一边跟他对证质问，一边追打他。张驴儿吓得魂飞魄散，一边连连躲闪，一边连喊：“有鬼，有鬼！”赛卢一看见张驴儿被冤魂缠身，知道事已败露，就把当初如何赖债谋害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碰见救下，后来张驴儿如何讹诈他配毒药的经过，如实供认出来。这时，张驴儿只好低头认罪，画了口供，像只落水赖皮狗一样蜷缩在地上。窦天章命人将张驴儿、赛卢一押在牢里，等候拘到逃物后一同判罪。窦娥的冤魂拜谢父亲临别之前，又恳求父亲收养年迈的婆婆，替他尽些养生送死的义务。窦天